谁修篱三方好奔赴人间，他用这染风来盈盈飞花，看尽杜鹃窗前纸上的蝶小竹三月，谁春雨春山尽是暖，采一寸光今夜寻寒，恰好是他念着在山川尽处的寻得一方。